大家弟兄姊妹早晨，好快啊！今日又讲到系创世纪最后一个系信息啊，唔知可唔可以许去嗰个 slide 系有一个系表啊，想同大家重温一下就系所讲过嘅信息。其实创世纪啊，我哋睇见呢一部书系可以分开两大嘅部分，第一个部分就系一至到十一章。是讲到太古的时期，是全人类的历史，其中是讲了有四件事所发生。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创造，但是神在创造只是的篇幅只是有两章书，第一至到第二节，是在做全个创世纪里面是不到百分之四。很快去到第三章，人类就堕落，堕落了之后就需要这个救赎，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是看见神的大计，他救赎的计划。就在三章十四至十五节，他已经就说女人的后裔是会成为我们的救赎。而在第五章，好感谢神，连在亚当的家谱里面，他都是将他的救恩是讲给我们听。但是人就不断地犯罪，去到洪水的去到挪亚的时候，神是要用洪水来到毁灭地球所有的人。而去到巴别塔，人是想起一个塔是高达天上高，是与神的名是齐名，以致神是要是将是人类的口音是变乱了，然后将他们分散在全地。现在看回头，我其实应该是有一个信息是关于洪水，当时是没有，如果有埋一个就比较是完全一些。创世纪第二部分就是十二章至到第五十章，讲的是先祖的时期，是亚伯拉罕的家族，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计埋亚伯拉罕有四个主要的人物，就是亚伯拉罕、以撒、是雅各同埋约瑟。嗱，我哋见到神俾亚伯拉罕嘅约系同我哋嘅约系有关，所以我系讲咗三个信息，系讲到呢一个约系凭住信心嚟到接受。是讲到这个约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是讲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人，就一定是有所对神是有服从，有所回应，是透过名为何物这个是信息跟大家分享。而经过三个是先祖以撒、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位救主。我们上个星期看到是透过是雅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中保，就是神和人当中的桥梁，就是那个梯。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约瑟的故事，从约瑟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这里创世纪第四十五章第一至到十六节，或者我们是先读一读，我用启应的方式，我读是单数的章节，是请大家是读是双数的章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人站在他们面前。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面前，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神差我在你们面前，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言。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同埋所有其他嘅信息一样，摩西主要嘅经文都系有一个首尾嘅结构，有首尾对偶。今日嘅经文亦都唔例外，喺到45章1至2節，同埋45章14至16節，都系讲到复合嘅事。嗱，呢个复合系悲伤嘅，我哋见到佢哋系大声咁哭。呢一个复合系私人嘅，约瑟系叫所有嘅人都清场。唔是他的家人都离开所有的埃及人，但是因为他们可能喊得太大声，法老家中的人都能够听得见，但是他们是希望有一个私人的聚会。第二点就是约瑟是向他的兄弟来到显现，在到45章3節，约瑟跟他的弟兄说，我就是约瑟。而在到45章12至13節，约瑟跟他的弟兄说，你有没有见到我是亲口跟你们讲说话？之前约瑟跟他们见面都是用一个翻译官，约瑟是讲是埃及话，翻译官是帮他翻译，但是这里他实在是忍不住，他跟他的兄弟来到是大家是相应，他是用他的希伯来话跟他们讲话。跟住相应了之后，他就叫他们是上前来，在到45章4節，甚至在到45章9節，他还叫他们全家快点是带埋去雅各，一起搬到去歌山跟他一起相聚。而今天最主要的经文是记载在45章5至9節，约瑟他是时时是见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他都见到神，他说是神差我，是神使我。在这短短5節经文里面，他讲了2次神差我，讲了2次是神使我。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今天这个经文的背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是约瑟的故事。约瑟是雅各的仔，雅各是很多仔，有成12个仔那么多。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2个仔而已，最喜欢就是约瑟和便雅悯。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两个？看看他的妈妈是谁。原来他妈妈是拉结，是他最喜欢的妻子，所以是爱屋及乌，最喜欢就是这两个仔。尤其是这个大这个约瑟他是最喜欢，至少是帮他做了一件彩衣给他穿，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约瑟他不单止日后他会是解梦，他连发梦都很厉害。他发了什么梦？他发梦发到日头和月亮和11粒星都向着自己是敬拜。这个就是代表日头就是他爸爸雅各，个月亮就是他妈妈，11粒星就是他的兄弟都要向他来到是敬拜。其实这个就实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就是他自己成为是埃及的宰相，是救他的全家人是脱离这个是灾难这个饥荒。但是由于他发梦，由于个爸爸这么喜欢他，他的兄弟对他是很仇视，是很妒忌，于是就想办法不如杀了这个细佬，将他推了落个坑入面，头头就想住叫他自生自灭，其实里面其实想是回来救他， 但是猶大說曬曬啊，死了之後對我們什麼益處都沒有，但是將他賣了給別人就不同了，我們起碼可以有些錢，於是就將他賣到去埃及。當約瑟去到埃及，頭頭是好像幾順利，他的主人是很喜歡他，將他家中一切的事都交給他，但是很可惜主母就看中了他，要勾引他。但當他不肯就範的時候，主母就是诬告他，以致他是入到監獄裡面。他坐了一陣監，最後是因為他替法老解夢而得到法老的賞識，以致他是成為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嗱，我哋將個鏡頭又走翻去迦南嗰邊，迦南嗰邊就係佢哥哥同埋佢個爸爸，當時發生咗好大嘅饑荒，冇嘢食，所以雅各就同佢十個仔話：你哋不如去埃及去買啲糧翻嚟。咁於是十兄弟就去埃及。嗱，佢冇帶到最細嘅細佬係便雅敏，因為雅各係唔相信佢班仔。會不會又是好像上次那樣走回轉頭告訴我聽，好像約瑟死了，是得回一件有血的彩衣。所以他不信他們，就是准他們十個兄弟去。當他們去到埃及的時候，這個約瑟一看見他們就認識，就知道是他們的兄弟，但他沒有自己是讓他們知道他就是約瑟，反而他是給幾件事來到刁難他們。第一件事就跟他們說，就是哎，你們是奸細，你們一定是奸細，走來埃及是做卧底，要他們證明他們不是奸細，就要他們回去迦南地，將他最小的弟弟是便雅敏帶到去埃及，那他可以見到他的弟弟。當個十兄弟回到九兄弟回去，其實西面是被他們扣留住。當 九兄弟回到去雅各那裡，雅各頭頭是不肯是給這個是便雅敏跟他們去，但卒之都冇辦法，因為西面係俾佢哋扣咗做人質。但係雅各話：如果你唔帶呢個細佬翻嚟，我就會白髮蒼蒼、悲悲慘慘咁去地獄噶啦，係幾悲悲慘。所以佢哋保證一定會帶翻便雅敏翻嚟。而當佢哋落到去埃及嗰陣時候，約瑟見到呢個細佬又悲又喜，但係佢仍然都係再要試驗佢個哥哥。於是就派人哋將一隻銀杯擺咗喺度，係便雅敏嘅袋入面，以至後尾係叫啲家丁走去追佢哋，而發現呢一隻銀杯就喺度便雅敏嘅袋入面，就話要將便雅敏成為佢哋嘅奴仆，唔俾佢翻去，要佢哋喺度埃及做奴隸。當時猶大佢見到咁嘅情形，佢就哀約瑟，佢話：唔該你，你一定要放便雅敏。你不放他回去，我爸爸就死了，你不如就將我扣留在這裡做人質，你將我扣留在這裡做奴隸，我情願是代替便雅敏。當約瑟聽見他哥哥這樣說的時候，他情不自禁，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經文，在這裡45章第一節，他是叫所有的人清場。他說他約瑟情不自禁吩咐一聲說，人都要離開我出去。約瑟和他弟兄相認的時候，並沒有一人站在他面前。就是這樣，他和他的兄弟認回，這個是一個非常之親切 的復合，這個是非常之貼心的復合，這個是一個私隱的復合。另外這個也是一個痛楚的復合。當約瑟和他的兄弟說我就是約瑟，他班兄弟不能夠回答他。約瑟問他，我爸爸還健在嗎？他們的兄弟不出到聲，他們心想不可能的，這個高高在上在埃及做宰相的，怎麼可能一下子變成是我們的弟弟是約瑟呢？約瑟我們都賣了他了，怎麼可能在我們面前的就是他？但是他後來聽見這個在他眼前的這個宰相，不再是用埃及話跟他們講話，不再是透過翻譯官。在這裡創世紀45章12節，約瑟說，況且你們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敏的眼都看見是我親口對你們說話。他是親口用流利的希伯來話跟他們講話， 以致佢哋嘅以致佢嘅兄弟唔能够再唔相信。尽管如此，佢嘅兄弟都系擘大个口得个窿，唔知点答佢。因为点解？因为佢哋心中有愧，因为佢哋惊惶，因为佢哋惊，就系佢哋令到呢一个细佬被卖到去埃及，就系佢哋令到呢一个细佬约瑟系受咗咁多苦。佢哋系唔够胆去出声，唔够胆相应。但系反而约瑟点啊？为咗佢哋，为咗佢嘅哥哥嘅嚟到想，同佢讲喺度45:5话：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佢反而仲去安慰佢哥哥话：啊，你哋唔好自忧自恨，系神嘅作为，系神叫我先嚟呢度啲，以致可以救你哋嘅性命。佢唔单止冇嬲到佢哥哥，佢仲替佢哋设想。而喺度45:14-15，真系非常非常之感人。我哋读到就系约瑟喺度便雅悯嘅颈上高系喊，便雅悯又喺度约瑟嘅颈上高喊。于是约瑟一个一个咁系亲嘴，同佢嘅兄弟嚟到亲嘴。嗱，呢一个系旧时人系表现爱嘅方式。佢嘅弟兄一个一个上前。有里面啦，里面呢个人，圣经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唔稳定嘅人，佢系一个好似滚沸如水嘅人。广东话点讲啊？滚水六脚啊，滚水六脚就唔稳定嘅个人。佢里面就系咁样样一个人。犹大就系当年话要将佢系卖到去埃及嗰位，而便雅悯就系佢最亲嘅弟弟，佢一个一个叫佢哋上前，一个一个同佢哋亲嘴。这个复合是一个非常之亲切，是一个非常之贴心，是一个非常之私人，亦都是一个非常之痛苦的一个场面。我们不妨看看第二点。第二点，第一点是约瑟是跟他的兄弟是复合，第二点是约瑟跟他的兄弟是显现。我们留意到约瑟是没有立刻是向他的兄弟显现，早喺度42:8，当嗰十兄弟去到埃及，佢已经认出佢哋啦。经文点讲啊？42:8，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佢冇立刻系显现自己俾佢哋，佢系先认得佢嘅兄弟。第二点系佢先爱佢嘅兄弟。头先讲咗，佢冇系怪嘅兄弟想杀佢，冇怪佢嘅兄弟系想系卖咗佢去埃及。甚至佢系处处系为佢哋设想，佢系爱佢哋，佢爱佢哋，甚至系想系带佢哋系嚟到系歌山同佢系相聚。所以约瑟系点啊？先认识佢嘅弟兄，佢系先爱佢嘅弟兄。第三个，佢系要等到佢嘅弟兄又系认罪悔改、责备自己，然后先至同佢哋相应。嗱，我头先所讲，佢系俾咗佢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说他们是奸细，要他带便雅悯上来。当时发生了这件事的时候，经文话给我们听，在42:21，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受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是临到我们的身上。他们的兄弟是知道的，是知道自己是犯了罪，知道自己是亏欠了这个兄弟约瑟，所以他们说现在可能这个苦难就是临到我们的身上。原来他们不知道约瑟是听到他们说话。当时经文告诉我们，约瑟怎么样另歪面，他自己在哭，他是很伤心，他见到他哥哥能够悔改，当然也是很开心。在第42:28，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作什么呢？他们知道不单止他们做错事，他们知道可能是神责罚他们，所以在42:28才会这样说。当约瑟将银杯摆在便雅悯的袋里面找到出来之后，犹大在44:16，这个哥哥他怎么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他们是绝对是知道是罪，绝对是悔改，绝对是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第四个是步骤是怎样，约瑟就向他们显现。于是约瑟就叫他们上前来，在第45章第四节叫他们上前来，就告诉他们我就是约瑟。而在45章第十节他是叫他们是全家搬到歌山，来到跟他是相聚。所以我们见到约瑟的显现是有四个步骤。第一个点啊，他先是认识他的弟兄。第二个步骤，他是先爱他的弟兄。第三个步骤，他是等到他们是有悔意，是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先至第四步是跟他们相应。第三个结构就是讲到是约瑟是见到神在他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他都见到神。在这短短五节经文他讲了两次神差我，讲了两次是神使我。约瑟这个人他真的见到神在他一生当中的作为。当他的主母是勾引他的时候，在39章9节他怎么说，他说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就是他的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他看到他不能够犯罪，不能够得罪的是谁？是不是他的主人？不是啊，是神。很多时候我们不犯罪，就是我们怕人，我们怕得罪人，所以在人的面前我们是不犯罪，人的面前表现得很好，但是人不是望着我们那阵时候，我们很可能就是有犯罪的倾向。但是如果我们好像是约瑟这样想法，我们犯罪就是因为我们是得罪神，我们就会得罪神，这样来讲我们是会是比较一个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他在牢监狱那阵时候，有个酒政和有个善长跟他一起是被监禁，两个人都发了一个梦，不懂得怎样解释，去问他。约瑟在到40章第8节他怎么说，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见到人和神的合作，你们要将个梦告诉我，等我可以告诉你听你的梦为什么，但是不是因为我，解梦是出于神，他将一切的功劳一切 的荣耀都是归给神。而在这里法老，当法老发了个梦，就是救了他出去成为宰相的那件事，他回答法老说，在这里41章16节，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又一次解你的梦不是我，是神，是神自己会回答你的话。跟着在这里25节、28节和32节，他三次跟法老说是神会显示给你看。嗱，好有趣，当他自己生了两个仔，我们知道他有两个仔的，约瑟第一个仔叫做是马拿西，第二个是叫做以法莲。马拿西和以法莲他名字都有意思，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马拿西的意思就是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神是令到他忘记一切的困苦，他就是补偿了他这个仔。他见到连他生的仔出来都是神的作为，是神给他。在这里41章52节，第二个仔叫做以法莲。当以法莲出世的时候，他又说是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来到埃及是他受苦的地方，不是他自己想去，是他的兄弟将他卖到去埃及这个受苦的地方，但是他是得到是昌盛，就是因为神是保守他。而最后他临死在这里50章20节，他怎么说，他跟他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原是好的，他说我要死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而最后他吩咐他的家人是要将他的骨灰是带回去应许之地，他的心里面时时就是有神，是神应许的地，他要他的骨灰都 都是回到去应许地。他就是这样一生的人，是有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每一件事他都看到是神差遣他，是神使唤他。嗱，我哋翻到去今日嘅经文，就系嗰五节经文，我哋系有成四次吓，有两次佢话系神使我，有两次佢话系神差我。喺到45章第五节，佢话：现在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生命。喺到第七节，佢话：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在第八节他又说：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作他的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而第九节他又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作全埃及的主，请你们下到我这里来，不要担言。差不多这个约瑟每一句话圣经记录的都有个神的字在里面，一切都是神的差遣，一切都是神的使唤。而最后他是叫他的兄弟是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回去要讲给约瑟听他们所见到的，最重要是怎样告诉他我还活在这里，因为雅各以为他死了嘛，所以他要是兄弟是回到约瑟那里告诉他他还活着。第二件事他要讲给雅各听的，就是45章第13节，是说讲给雅各听 他们见到他的荣耀，约瑟是已经是得到荣耀。第三件事就是叫他们快点来是跟他是相聚，不要担言。所以这三件事，我还活着，我得荣耀，同埋快啲嚟，唔好担言。嗱，有人可能话：，喂，你讲咗好耐噶咯噃，你又话今日嘅经文系主嘅救赎，点解我都未见到有耶稣基督仲未有救主？啊，我真系高兴啊！你问咗呢句问题。啊，其实讲道点啊？其实系讲古，有时咧系自问自答，但系问啲嘢咧最好自己识答，问到自己口哑哑咧就出问题。啊，呢样我识答噶。其实约瑟就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咯。嗱，我哋系好，我哋呢啲新约嘅人咧系好有福。我哋要知道耶稣基督系点样，我哋点啊？打开部新约睇下，打开部四部福音书，我哋就知道耶稣基督系点样样。有冇谂过耶稣基督之前旧约嗰啲人系点样得救？佢哋点样能够知道呢一位尼赛亚？呢位救主究竟是怎样样？他们是透过很多是旧约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圣经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像，就好像今天所讲的约瑟，好像是大卫，好像是摩西，好像是约书亚，这些都是旧约的耶稣的形象，是耶稣的预像。不是说这些人没有罪，这些人都有罪，但是在他生命当中的某个片段，你是能够看得到耶稣基督 的影子。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们怎么看得到耶稣基督的影子？看回他跟他的兄弟是怎样显现呢？刚才讲约瑟怎样跟他的兄弟显现的，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他是先是认得他的兄弟。第二个步骤，他是先爱他的兄弟。第三个步骤，他是要等到他的兄弟是有所悔改，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先跟他们相应复合。第四个步骤，他就叫兄弟是上前来跟他亲近。似不似耶稣基督是呼唤是跟罪人复合？耶稣基督认不认识我们？耶稣基督一早就认识我们。在到诗篇第139篇15节，诗人大卫告诉我们，在我们未出娘胎之前，神是已经是认识我们。在这里约翰福音第1章第10节至第11节，约翰告诉我们，他在世界，耶稣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是先认识罪人， 對人是不認識他。第二點啊，我們先講講，雖然他是認識我們，不是說他單講說他是認識我們的存在，他是認識我們以至我們所做每一件事他都知道，甚至我們所犯的罪，所認了的未認的一切的罪他都知道，就好像約瑟知道他的哥哥做了什麼事，使到他是去到埃及是受苦，但是約瑟是仍然是打救他的哥哥，這個就好像是耶穌基督一樣。但我們看看第二點，第二點說什麼？約瑟是愛他的兄弟，耶穌基督都是先愛罪人的。我們看看在約翰一書第四章第十九節說，我們愛是因為神先愛我們，不是因為我們先是懂得愛神，是因為神先愛我們，為我們是釘上十字架，以致我們是懂得去愛。在羅馬書第五章八節說，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是神，是耶穌基督是先愛我們，他是先認識我們，他是先愛我們。第三步是什麼？是約瑟是等到他的兄弟是有所是表示，是認罪悔改，自己責備自己，是先至同他們相應。但是他是要先是將少少的問題難關是擺在他兄弟的身上。很多時候神都是一樣，他是會將少少的難題啲難關擺在我們的身上，以致我們是會歸向他，以致我們是會接受他，以致我們是會是自己責備自己，就是好像約瑟的兄弟一樣。在這裡約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節說，他既來了，他是誰啊？是聖靈，聖靈來了就是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聖靈一個很大的作用就是要我們自己責備自己。你知不知道每一個信主的基督徒都是得到聖靈叫我們自己責備自己，我們才能夠去到耶穌基督的面前。我們是要自己認罪悔改，然後才能夠跟耶穌基督復合。這個就是第三步。然後第四步怎樣？當我們認罪悔改跟耶穌基督復合的時候，耶穌基督就叫我們上前來。耶穌基督在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他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是得安息。到今時今日，耶穌基督仍然是不斷地是呼叫，是呼喚，是罪人來到他面前，是跟他是復合，是跟他是一起是來到接受他。所以我再重溫一次，在到約瑟向他兄弟的顯現，我們可以看到耶穌基督 的影子，可以見到耶穌基督的預像，就是第一步，他先愛我們，他是認識我們，還有他是等到我們是認罪悔改，然後他就叫我們上前來跟他心親近，來到接受他。第二點是講到耶穌基督，是講到約瑟和他的兄弟復合的情形，同埋我哋罪人同埋耶穌基督復合都係好相似嘅。嗱，你見唔見到點解約瑟會同佢嘅兄弟係分開？係約瑟兄弟嘅罪囉，唔係佢哋嘅罪將約瑟係賣到去埃及，佢哋點會分開？唔會分開嘅。同樣，我哋係因為我哋嘅罪，以致我哋係同耶穌基督，以致我哋同神係分開。但當我哋是跟他是复合了之后，当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是有机会跟他复合，我们就可以跟他复合。但是这个复合是私人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各人当然是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但是这个复合是非常之私人的，就是好像约瑟是叫所有的人清场，以致可以跟他的兄弟是复合。不知道在座是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当你是接受主那一刻，亲不亲切啊？私不私人啊？当时可能你四周围坐了很多人的，但是你接受耶稣基督那个 moment， 那个刹那是非常之私人，是非常之贴心，就是好像耶稣基督逐个逐个是跟他的弟兄来到亲嘴一样那么亲近。 但这个与主复合亦都是非常之痛楚，不单止是私隐，亦都是非常之痛楚。因为约瑟的弟兄，约瑟的兄弟是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是使到约瑟是受苦。当他要跟他是复合那件事，当然是有惭愧，自己责备自己的心。就好像有很多时罪人一样，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第十节，当然是不是讲我们，这里是讲是末世的犹太人。末世的犹太人有部分是会相信，是叫做愚民。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新约旧约甚至小先知书好像撒加利亚书都有这些是预言。他说他们必仰望我，仰望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责的，所刺穿的，所钉十字架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日后的犹太人，当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件事，不是全部都会接受，但有部分会接受。当他们接受那件事，他的心是如刀割。这个耶稣就是他们所是 排挤，是他们所钉上十字架，就是他们的救主。就是同约瑟的兄弟一样，这个是救他们的救主，救他们脱离这个饥荒的，就是他们当年所陷害的那位细路，是约瑟。在这里我们看到又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没有亲手是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但是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是不需要钉十字架。间接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使到耶稣基督要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同耶稣基督复合这个经验，亦都是私人，亦都是亲切，亦都是痛楚。第三点，当我们同耶稣基督复合了之后，我们就要学约瑟。约瑟见到什么？他一生中所发生的事都是神差我，是神使我。在这里我们见到，就是他见到，约瑟见到神是掌管一切。我们接受了神的人，亦都是要跟约瑟一样，见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头，每一件事都是神差我，是神使我。当我们是这样做的件事，当苦难来到我们的身上，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啊？第一点，当我们有苦难的件事，看看约瑟的苦难。约瑟是要先被 是降低，是降卑，以致是能够是被神是提升。所以我们有苦难的件事，我们要记住，可能是神是降卑我们，使我们是有机会是得到提升。中国人怎样说？中国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不同的是哪里？中国人所说的天将降大任，这个大任，这个荣耀是给那个人。基督徒是不同，基督徒是受到是降卑，以致是得到提升，一切的荣耀重赞是归于主。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第二点，当我们是有苦难的时候怎样啊？当我们知道是有神的美意，当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件事，是比较容易捱得过去的。当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有苦难，是很难捱得过去的。但是当好像约瑟这样，当他有苦难，他知道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最后他见到是饥荒，他就知道原来他自己的苦难就是要打救他自己的兄弟。当我们知道是有容易在里面，有神的美意，是容易捱得过苦难。第三点，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容易宽恕人家。因为为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苦难是有神的旨意，当我们知道是神掌管一切的时候，哪个令到我们吃苦，哪个令到我们是 受苦，已经是不再重要。所以我们是比较容易是能够宽恕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就是见到好像约瑟紧，见到神在我们的生命每一个角落头，神使神差，以致我们如果有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神就快会提升我们，但是要将我们的荣耀重赞归于他。我们都是容易是捱过去，我们都是容易是宽恕得罪我们的人。 但我仲未讲完嘅话，虽然系讲到呢个经文系最重要嘅部分，但系记唔记得约瑟系叫佢嘅兄弟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就系话，你要话俾佢哋我家人听，我还活着啊！第二件事就是说他已经得到荣耀。第三件事就是说你们快点来是跟我相聚。同样耶稣基督都是叫我们这些跟他和好了复合了的人是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就是告诉人听耶稣基督还活着。在启示录第一章十八节，耶稣基督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第二件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告诉人听耶稣基督已经是得到荣耀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九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下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耶稣基督已经是得到荣耀，我们要告诉人听他已经活着，他得到荣耀。第三个要告诉人听是什么？你们快点来是跟耶稣基督和好复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就是刚才读过，凡劳苦重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会使他们得到安息。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所应该要做到，就是第一，我哋系要系讲俾人听，耶稣基督还活着。第二系要话俾人哋听，耶稣基督系已经得到荣耀。第三样就系我哋快啲系同耶稣基督系嚟到复合，嚟到接受佢。啊，唔知道在座有冇系未信嘅朋友？啊，你哋愿唔愿意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同耶稣基督嚟到复合？嗱，呢一个系复合。是非常私人性，是非常悲痛，但是是非常之值得。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有神在这里掌管一切，就是神使，就是神差。可能神差你做的，神使你做的，未必是你所喜欢做，你们都未必明白，但你肯不肯，愿不愿意是接受神所差使你所做。我们这些信了的人，我们是应该是要做三点是什么东西？第一点就是跟世人说，我们所信的主仍然活着。第二点我们要跟你说的，就是他已经是得到荣耀。而第三点的，就是快点叫他们来，是与神和好，是接受耶稣基督。今天的信息就是他来到这里，请我们大家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为我们是有创世纪这部书，由创世纪我们是看到你的恩典，看到你救赎的约，亦都是多谢你是给我们是有是约瑟的故事，以致我们见到是可以学约瑟，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见到你是掌管一切，你使唤我们，是你呼唤我们。当我们信了之后，与我们都是学约瑟是叫他兄弟所做事做的事一样，就是我们要告诉世人听你还活着，要告诉世人听你是已经得到荣耀，以致是叫他们来与你是复合，是来到接受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是阿门。